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1116号农场进行了现场指导，由黄炳瑞同志等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他是听报告说农场新近培育出了玉米和旱稻种子，感到太高兴，所以来的，并观看了今年收获的高产品种农作物。他满面春风，看到一个有胳膊大的玉米棒和颗粒饱满的稻穗等农作物，说真的很稀罕，光看就让人心满意足。每当看到该农场所取得的成果的时候，都觉得心情愉快，高兴起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这些新品种农作物的产量高得惊人，是农场的干部、党员和劳动者火热的爱国心所带来的喜人的硕果，并深情地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是一生为了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吃的问题，而不管在雨雪天和晴天都走访农场、走田间路。如果他们两位看到了新近培育出的高产品种农作物，那该有多高兴。他查看农作物试验及栽培田和温室等各处，具体地了解了育种工作情况。他对于农场新近培育出符合我国气候风土条件、产量非常高的密集型高产玉米品种表示十分满意。金正恩同志说，新品种玉米颗矮，所以经得住风雨，而且比起其他玉米品种来，生育期很短，因此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种植两茬谷物的品种，尤其是每公斤产量超越出已有观念。他说，如果先种小麦作为头茬，作为后茬种新品种玉米，那么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能生产出每公斤十多吨谷物。他说，农场的干部和研究师经过长期的苦心钻研，献出全部热情，培育出了产量高、耐旱天、耐病害虫等各种受害的优良品种旱稻，这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1116号农场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是我们党的种子革命方针的胜利，并高度评价了干部、科学家和研究师培育出新品种玉米和旱稻的功劳，并向他们给予了感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一边观看在现代化的温室里试验栽培的各种农作物，一边说，要帮1116号农场进一步巩固物质技术基础，还充满恩情地说，他自己给修建又一个采用最尖端技术的现代化温室。他为农场做了宝贵的教导，如切实树立对1116号农场新培育的高产品种玉米和旱稻的原种生产体系、采种体系、种子供应体系等问题，把农场转变成为一个尖端农业科研中心基地的问题，进一步建设好科学家研究师队伍，保障好他们的研究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望着农场一望无际的丰饶田野，说近些年朝鲜人民军第810部队下属1116号农场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展开旨在贯彻种子革命方针的斗争，培育出高产品种，使之采用于生产等取得了成就。比什么都高兴的是，培育出了特别是在农业战线上可以将大军的玉米旱稻的种子，并把新品种玉米定名为平玉九号。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屡次高度评价说，在贯彻党的种子革命方针的斗争中，人民军打了先锋，农场誓死贯彻党交给的任务，培育出了高产品种，从而提供了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攻占党所提出的粮食生产高地的可靠保证。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农业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天下之大本，要捍卫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飞跃地发展农业生产，所以我们党规定农业战线是经济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他说，要搞好农业生产，圆满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吃的问题，就必须根据耕地面积有限的我国实际情况进行种子革命，并强调要大量培育出少用化肥也能高产稳产的品种，耐旱、耐风雨灾害、耐冷害和高温灾害、耐病害虫的优良品种。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朝鲜人民军第810部底下属1116号农场的干部、党员和劳动者，将在贯彻党的种子革命方针方面，努力尽到旗手先锋队的光荣使命和本分。